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冷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其实咧，你话今日冇新闻咧，就唔完全系嘅。其实就咁啊，因为咧就系琴日，好似啊呢一个啊蒋丽云啊嘛，喺立法会度讲，就系话咧，诶，竟然佢都赞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咁、 咁神奇。 咁但系佢咧个理由咧，就其实都几得意嘅。咁佢又话咧，啲人啊就成日讲啊，即系呢一个呢一个喺呢个警署入面啊，强奸啊，咁样样啊，边度有啫？我做咗咁多年人，系嘛，我都未听过呢啲乜嘢。咁佢睇得新闻少啫。 我起码今年咧就睇过两单警员近亲相奸，就俾人嘅法庭新闻。 哦，轮奸，唔系呢个 奸自己继女同埋奸自己亲生女，最少呢两样嘢各一单。 咁唔系警署啊嘛， 咁系、 即系佢咁样讲咧，即系其实有两个。即係可能佢有兩個意思嘅，第一個意思就係話喺警署啊，邊有人夠膽強姦啦、啊？一係咧就係話啲警察啊，人品咁好啊，點會強姦啦、啊？咁樣樣，咁後者嗰個信服力就好，梗係好低啦，係咪？咁警署係咪咁強姦啦、啊？咁都要有呢、這、一個。咁你都要有幫凶先得嘅，即係等於啊，即係中大阿 Sony 都話啦，即係其實佢就話咩嘛，好似佢嗰陣時同阿毛依依咧開個記者會就講，就係話咧，即係佢有啲人有啲女仔俾人哋全裸搜身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即係搜身期間咧，搜完之後。出到去即係一開門出到成班男警企喺度嘛、即係嗰啲女警係好撚撲街嘅而家係。 咁正確啲講呢啲係 sexual abuse。 sexual abuse 啦咁、你嗰啲係幫兇嚟㗎嘛。咁即係你見到呢你唔好以為啲女警呢同對住啲女仔好有同理心啊唔係㗎。即係琴日好似係柴灣定荃灣啊就係、其實又係捉嗰啲即係堵路嗰啲僆仔啦。 土瓜灣。 土瓜灣係嘛。有個女警係成個囉柚坐落去人哋個頭度嘛黐線嘅。 因為朝早只不過是即係幾個學生喺行人路上邊，即係應該係寫粉筆字定係寫揾油漆寫字，都係一啲口號啦。 哦，咁唔係堵路啊？即係佢冇人哋堵路喎、 啊。係啊， 係咯、 啊。即係我見到嘅消息，大概綜合嚟講， 即係粉筆少女嚟嘅啫。 係啦、 啊，哇！使唔使攞油坐頭啊？ 冇啊！你見到五年前啊，連龍長少女 啊都出重案去喐佢哋啦。 我知，咁呢個係咁，但係你起碼冇攞油坐頭啊嘛，大佬啊！即係佢都要走個程序，先至去撥去呢個兒童院咁樣樣啫，係嘛？即係嗰陣時都唔係話出到女警對你咁樣嘅行私刑噶嘛。 其實重點係五年前都尚且如此，何況今日啊？講緊 咁啊，變本加厲啦嚇！咁啊嗱， 咁講翻，如果警署強姦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旺角警署强奸案系咪先？ 有啦， 即系好耐，应该 五年前啦，起码 唔止，一定唔止，系讲紧仲系，即系我仲会陪即系社民连去示威嘅年代。你话几耐之前咧？系咪嗰阵时候系 七八年前噶啦？ 阿长毛仲抌啲病人袋入去旺角警署啊嘛？嗰阵时候我仲记得有一晚唔知系咪阿牛定边个俾人拉咗，然后拉咗旺角警署，然后长毛出面。 08年啦， 系啦，抌入去 系啊，嗰个叫梁仲礼啊，嗰度有啊。即係佢好似 梁仲咩話？ 梁仲禮啊！ 梁禮仲啊， 係咪梁係梁禮仲啊？ 連名都噏錯 係。係喎，梁禮仲喎，係喎，係喎，係喎，差啲噏咗一個一個社運朋友。 刑事調查偵緝隊嘅探員。 就呢條友嘛，你一睇佢樣子就知係人渣啦，係咪？即係俾人哋改圖改到咁嘅樣啊嘛，即係佢樣子都即係都性慾好強喎，睇佢樣子都知道嚇。 咁樣睇嘅咩？ 係啊， 你話即係大鼻又或者佢個鼻好大。 即係成龍咁嘅鼻啊！ 吓，咁啊唔知嘅，其实就咁 anyway 啦， 嗰单系入咗噶嘛， 入咗初十二年啦，初十二年，好似之后好似加刑添啊，加一年啊，好卵大镬嘅呢个， 直到而家佢都仲坐紧啦。 系啊，咁啊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好似仲要通轨添，其实系吓，咁啊唔知啦吓，咁 anyway 啦，就咁嚟证明咗咧，阿蒋丽云咧就唔睇新闻嘅呢个嘢就系，或者净系睇嚟睇去咧就系嗰啲文汇大公啦，系嘛，或者就系睇呢个咩即系央视啊嗰啲新闻。 佢博人哋唔记得啫，纯粹 系博人哋唔记得。但系你一咁样讲啦，啲人咧就我哋有好多 fact check 噶嘛。 但系定系佢已经率先走在时代嘅尖端，用咗即系法律改革嘅术语啊，即系唔系强奸 哦， 系强行 进入 吓， 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咪咁？但系而家即系差人、警察、警方 系， 即系佢哋想要。即係避開呢個清算咧，就而家係睇嚟咧都要幾困難啦。如果唔係靠即係立法會仲係咁樣嘅情況 hold 住唔俾獨立調查嘅話，咁而家林鄭都開始即係講緊話要獨立檢討委員會。但其實呢樣嘢咧係好 tricky 嘅成件事嚇。當然咧，我覺得林鄭嘅策略咧其實同即係之前嗰幾個月冇變嘅，例如全世界嘅政府。都话喂，你香港政府要对话啊嘛，咁咪就搞坛喺湾仔医馆嗰坛对话会出嚟咯，交差啫嘛。咁好啦，咁而家你话点都要系即系见到呢个美国人权民主法案过咗啦，咁要独立调查啦，咁佢又想鱼目混珠吓呢、這个 独立检讨委员会， 独立检讨，咁样就但系检下咧，发觉咧而家个 tricky 嘅地方就系话咧。你如果佢淨係話，當然大家都唔收貨啦，佢淨係檢討可能一啲即係咁耐以嚟運動咁耐以嚟一啲重要嘅日子嘅事件，咪六一二、七二一、八三一咁樣樣。 係我哋。 但係如果認真檢討嘅話咧，就可能真係會抽出一啲不可告人嘅嘢出嚟嘅喎，係。 因為我哋睇下條片啦，嗱咁就呢一個啦。你話其實今日咧就蘋果一單獨家嘅，其實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好雖然好似冇乜人講啊，不如開片睇睇先啊。 歡迎政府而家設立呢個檢討委員會，因為我覺得政治問題咧係必須有個政治解決嘅方式嘅。 哇，係咪天氣凍要試水温啊？攬炒之母早排一句話考慮成立個獨立檢討委員會，搞到連 HA 新老細揾傳媒吹水，醫療嘢都唔講多兩句。 和你啲嘅朋友同我講咧，佢哋出嚟咧就因為佢哋。见到喺电视画面度见到、警察咧做得唔啱，加剧暴乱嘅一部分原因咧，可能就因为系警察嘅部署行动嘅问题。喺呢个检讨委员会咧，就可以就呢个事检讨，唔系话去追究责任，而系查出嚟究竟点解今次会咁嘅。 咩话？追究咁查嚟把鬼啊？听埋包你仲嬲啊？有政府消息人士向我哋放风，话所谓查成因，其实只系喺监警会份报告入边再抽其中四单出嚟睇睇。保安局自己都计过数，半年嚟发生超过九百次大大小小游行示威，成六千人被捕，谂住拎四单嘢出嚟 review 下，扮做过嘢，又可以平息民愤，真系学顺利警察宿舍居民话斋。 俾个嘢你好唔好？俾个心你好唔好 ？Popo 梗系开心啦！消息话个委员会将会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即系有传召权同调查权。等啲淨係睇 content 翻嘅黄思珠，以为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真，不过魔鬼在细节中。阿土讲明唔收货，话半年以嚟大把嘢要查，反问林郑系咪觉得查四单嘢就足以令警队重组啊？岑子杰听完个风都觉得七七七好似活喺另一个星球咁，用检讨去爆回应咗诉求，随时闹出更大嘅政治风波啊！又系啊，嚟紧星期日民阵港岛游行就拎到不反对通知书啦，使唔使又用行动话你知香港人到底要啲咩啊？ 暴力冇人想发生，但 好啦。咁啊，其實大家見到原來咧，即係其實入邊好似冇講噶啦，就其中一樣嘢，大家見到咧呢個檢討委員會咧，喂大佬原來抽四單嘢啫喎，大佬你而家搞九百幾單示威，你淨係抽四單嚇、啊，即係四 over 九百，嗱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即係其實喂咁即係大家問啊，佢其實講真，你咁多單示威裏邊嚟講，拉得最多人係邊單啊？其實係 Poly 啊嘛。系嘛 ，Poly 都可以唔查嘅，系嘛，中大都可以唔查嘅，仲有咧，喂，其实嗱，你讲而家话查612、721、831同埋新屋岭四单嘢，咁啊721同埋831，我谂可能佢系响应翻我哋游行成日讲嘅口号啦，系嘛，叫你呢叫呢个咩721就唔见人，831打死人，咁121咧，唔系咁101啦，枪杀人啦，喂，两单枪杀、哦，系嘛，一个就系健仔。喺荃灣嗰單嘢，咁第二單就其實喺呢個西灣河啊嘛， 紅仔 個交通警啊嘛，交通警嘛，關家榮啊嘛，係嘛？喂大佬，即係呢兩單嘢咧，係嘛？你撞人嗰啲嘢啦，即係你揸住個鐵馬撞人啦，咁啊仲有喂你嗰啲咩呢一個救 Poly 嚇、啊，即係遊接呢一個咩人踩人事件啦， 大家唔發現最神奇嘅就係央視。訪問咗當日喺觀塘嗰度俾人戒頸嗰個警員啊嘛， 係啊，佢咁講啊，係好笑啊，嗰、那個戒頸警員。 唔係啊，佢講啲咩唔重要 啊，最重要嗰樣嘢，佢個名叫 Alex。 Alex 係啊， 但係大家唔記得咗一樣嘢，就係、是、當日佢俾人戒頸之後，大家係跟住佢個 number 就查到佢個名叫梁少祥 Wesley Leung。 Wesley 唔係叫 Alex 喎、 啊，係、啊、 哇，五十歲唔識 fact check 喎、啊。50岁，但系嗰个嘢咧系后生咧， 系啦， 好似系廿几岁啫嘛，系嘛？ 嗯 ，OK， 咁呢、這个喂，呢、這个要解释啦，系咪先？但系佢好搞笑，入边嘅访问嗰度讲咧，就系话啊，我俾人戒颈之后咧，我同屋企人都讲唔到嘢啊，我连把声都变埋。喂，大佬啊，即系你，唉，真系魏俊仔，真系魏俊仔，除咗计数唔识之外咧，连基本常识咧都系求鸠奇啊！喂，大佬，你个喉韵唔系生喺条颈个大动脉上面噶嘛？白痴，真系。 咁、可能佢系第二单戒颈咧，系咪先？头先都讲过啦、啊，可能另外一个人嚟噶嘛，系。 系咩？ 你点知入边即系警署入边发生啲咩事啫？系咪先？ 咁可能争女你唔知噶。 啊，咁戒颈系得一个啫。咁即系如果你攞嚟做新闻嘅，系咪先？咁你头先讲嘅关唔系即系你头先讲嘅咩 Alex 同埋 Wesley 啊，就系嗰单嘢啫。喂，咁大佬，喂，你冇理由你喺度扮同情，讲到话啊，连把声都变埋。喂，大佬，你系大动物啊？你喂，你喉位系烂，生喺边个位？你咪你唔知嘅咩？大佬，系咪？即系等于即系有个汪警司啊嘛，汪威信啊嘛。系嘛？即系啲人话咩？你嗰啲咩 TG 有二恶英啊？佢又摸不着头脑喎、啊，咪梗系摸不着头脑啦！你个脑都唔喺个头度，喺个屎忽度啊嘛，系咪移晒位噶啦？食到呢啲咁样嘅地沟油火锅都食到系。 咪最正系纪律部队点解可以乱咁放佢嗰啲徽章喺件衫嗰度？ 用 I love China 啊嘛。 系啊。但系永远放唔到 number 喺上面噶嘛， 即系系嚣张成咁样噶，咁好啦，嗱， 仲有国产007把刀喺度啊， 猪肉刀， 系猪肉刀啊，系咪？ 真系黐 Q 线。 所以成件事咧，你系预咗，其实一开始咧，我觉得喺呢运动嘅中期，可能即系三四个月之前咧，你问我，我个人我都觉得咧，其实五大诉求系咪即系缺一不可咧？因为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你预咗系佢系会正式整水嘅，我系已经有个预感，就算系真系。唔係話檢討委員會而家呢個版本啦，甚至佢真係叫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好啦。你有個樣板嘅喎，個樣板就係嗰陣時候查沙中線個樣板咯。 嗯、 最尾真係查到嘢出嚟咩？如果佢委任嘅人、當中係已經係入面嘅人已經有曬即既定嘅政治立場又好，然後人哋即係你有個 whistleblower 係咪中信啊？嗰個承建商、 中方 唔係中方係 係咪講曬啲嘢出嚟？跟住一個報告就我完全唔接納過佢哋嘅證供。喂、咁都得嘅喎，其實所謂嘅亦都好當中有好多程序係可以。 咁咪跟住個法官又好似阿 Alex 上身咁喎，我都唔識呢啲咁樣嘅技術嘢佢啦。 係咪？所以就算係有獨立調查委員會，都係好難係去處理。所以人選方面咧。即係如果你要跟進呢個議題，或者泛民，或者係即係而家嘅區後任嘅區議員都好咧，其實你不妨係當然啦，繼續係即係反對依種咁樣嘅即係擠牙膏式嘅調查啦。咁但係人選方面，其實佢係可以當中係已經可以大做文章嘅，係、因為其實有啲人咧，如果你係要即係好似監警會 又是整屍整水初頭找了一些外國專家來調查。那那些外國專家呢有些本身都 check 到呢是身有屎的，即是呢原來呢在自己的地區入面呢不知道有那些什麼官非啊， 加拿大那個 啊，或者是即是比較親政府或者保守的立場啊，這樣樣是啦。咁但是始終都有上一個半個呢是即係頂唔順嘅，係覺得你班友攞我嚟即係借嚟過橋係咪，然後就出聲，就率先就即係講咗佢哋一啲即係同呢個即係主旋律有分別嘅。 即係呢個叫做係啦，通常啦即係就係、是、叫做係即係律政司啦，成日搵啲外國專家即係去做諮詢啦。咁呢個以前啦高達啦達哥講過，呢個叫 shop for opinion 啦嘛。即係你不斷你有你自己本身有咗立場先，然之後啦喺外國專家裏搵嗱，即係嗱而家我就有咁樣嘅立場啦，我而家就投票有冇人 fit 到我呢個答案先。即係等於就係梁振英嗰單案其實都試過㗎，係咪咁啊，但係而家其實呢單 TV 都係㗎， HKTV 都有， 唔係 HKTV 最出名嗰一樣嘢就係、是、喂佢政府係揾個 consultant 時係搞到係連嗰間咁嘅諮詢公司入面嘅人都頂唔順啊嘛。 我知道，即係呢一個 即係發牌嗰個藥嗰樣嘢 ，HTV 嗰個嗰陣時 ，A Back 嗰陣時候一定要即係發，應該係發幾個牌嘅，咁但係最尾就話淨係發俾即係一二三咁樣樣係。 係啦，扭曲人哋嗰、那個叫做諮詢公司所講嘅嘢嘛，試過好多次啦，係嘛？即係你嗰陣時即係做呢、這、一個全民退保啊，林鄭都係玩過呢啲嘢，即係你又要請呢啲咁樣嘅人翻嚟幫你做諮詢，唔啱你河車嘅時候咧，又叫人哋改過曬啲字眼佢試過。好多好多次，即系呢啲咧，林郑咧最中意咧就系当啊，即系嗰啲叫咨询公司嘅 condom 嚟嘅就系。咁但系今次你更加会，你揾呢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喂佢唔卖你账，即系等于其实之前有个英国叫基尔大学入边嗰个专家啦，即系其中一个叫做系原来佢自然科学院院长嚟嘅，我唔知关咩事啊。但系既然揾得佢，咁其实佢都会讲嘢啊。呢、這个叫 Clifford Dodge， 咁佢又讲就话喂，警监会你真系冇权力同埋独立调查嘅能力噶、哦。咁佢亦都咁样讲啦，就系话你唔足以应付今次嘅大型嘅大规模事件嘅。咁除此之外，其实呢一个国际专家个小组主席啊，叫做系咩啊？叫 Dennis O'Connor， 咁佢都话喂，其实而家咧，你警监会你七月先至决定调查啦，你要揾晒嗰啲咁嘅资料啊，同埋证据啦，你而家花嘅时间一嚟你耐得嚟，你而家亦都冇乜嘢即系可以做得到啦。其实系咁你。要揾啲證據全面分析嘅喎，咁你而家你要差佬配合先得㗎，咁樣樣，咁好啦，即係人哋嗰啲國際專家已經唔俾面你啦，係嘛？你 shop 嗰啲 opinion 啦，喂，可能佢自己都喂，你真係要我揞住良心啫，係嘛？即係收開片嗰啲人都唔幫你，係嘛？咁你仲有乜好講啫？咁但係今次咧，佢揾呢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大家頭先見到 HA 咧，即係呢一個醫管局啊，即係佢而家新任主席啊，范鴻齡咧， 羅范招勳個大佬， 係啦，嗱，似乎咧就其實係佢認可呢種做法啦，佢話歡迎啊嘛， 唔係即係你講呢個人係冇意思啊，個原因係喂大佬佢係羅范招勳個大佬，佢本身又係公職王，佢亦都係中信泰富當年 IQU Later 個罪魁禍首，到而佢可以撈到而家係代表住喂佢賴政府先至可以即係走出嚟講嘢嘅咋， 同埋所有人都預計佢咧，因為即係醫護其實喺即係。成个运动入面呢都系喺企喺即系我哋呢一边啦，医院系多次都有症状抗议医护嘅人员，包括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时间摆佢入去，其实系司马超之心，老人皆见，就系要喺医馆入面开刀搞清算，好似搞到只国泰咁样嘅。 咁仆街 呢样嘢系大家预咗嘅，咁所以佢。而家摆出呢个姿态咧，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第一，呢、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连佢呢啲咁嘅人，好似阿龙咁讲，呢啲咁嘅背景嘅人，咁样放风咧，其实你建制派入边有口径嘅，系预咗预见得到，系唔会触及到警暴嘅最核心嘅问题啊嘛。佢最跟住就系透过呢个报告就话嗱，我 已经 control 咯，可以 已经系独立咗调查咗啦， 系啊， 独立调查咗检视咗之后，七二一冇嘢啊。咁佢如果摆出你一个咁样嘅态度出嚟，你吹得佢账咩？跟住林郑就可以 都暴动。 林郑就好似即系向国际交代嗱，我而家有个独立检讨报告啦，咁样我检讨咗啦，检讨专家冇嘢啊。 我谂而家搞下啦。 咁但系人选上面就唔知啦。如果系佢一个一定要，如果佢想行呢条桥咧，而家个变数喺度，个形势唔同咗嘅原因就系因为美国佬 已经过咗呢个人权民主法案、嗯、而跟住接踵而嚟嘅即係欧洲啊甚至日本啊澳洲啊都讲緊类似嘅嘢嘅时候喂如果除非你真係委任嗰啲独立调查委员会入去嘅人选係全部都系即係人大法工委啊吓、啊、或者系法政大学北京嘅教授啊委任嗰啲人入去啫如果唔系喂一个唔觉意我哋阿之锋哥将你班友全部摆晒你啲独立调查委员摆晒入去即系人权法案嘅制裁名单入面啊之锋哥今晚夜晚即系用啊 Twitter 或者打个电话俾阿契妈俾阿佩洛西嘅时候、嗯、喂你諗下即系呢样嘢，所以我头先一开始讲 tricky 嘅地方就话，其实人选方面咧，不妨咧系可以咧，即系由你要搞检讨啊嘛，你要回应民意啊嘛，得，咁你不如由连登仔推举人选入去啊，系咪先？ 唔使啊，甚至头先咧，阿 Anthony 咧读嗰两个外国专家头嗰个咩基尔大学嗰个咩自然科学院院长，喂，但系喂嗰条友仔，如果你睇翻佢啲 profile， 其实佢表面上系自然科学院院长，但系其实佢专攻嗰样嘢系 social psychology， 系讲紧社会心理学分析嘅嘢嚟嘅，咁、所以咧揾佢翻嚟咧，其实系讲紧喂，点解成个社会弥漫住呢个气氛，然后进行检讨，跟住再学你话斋。再将呢份报告交俾连登仔，就进行呢一个全面分析嘅话咧，反而系合理好多 嘅。唔、嗯，我觉得可以将计就计，即系我想即系铺排咁耐，就想讲呢样嘢。即系好多人，你有而家呢个即系背景入去，啲人入到去，你如果系真系讲嘢太离谱嘅话咧，今日开始有后果嘅。所以不妨，如果有啲故作开明嘅一啲建制派，例如阿曾玉成入去咯。啊，可以佢叫埋阿朱媛入去都得噶，系咪？佢理大佢都做开研究噶嘛？ 系啊，朱媛系报朱媛俾人报个暴动罪，好似话佢都被告， 系啊，系咪最好啦？唯有暴动嘅代表入去，系咪先？佢讲下啦，点解咁多人示威啊？点解后边系咪有人即系呢个食物链供应呢、這个由美国运过嚟啲汽油弹啊？定系即系定系丝绸乜整嘅啲汽油弹嚟？系咪？喂，我觉得系可以系去呢方面去谂嘅啫。你究竟你系要委任一个即系皇族内阁，定系你真系想趁呢个机会回应民意先？ 喂，唔系朱媛入去，喂呢、這个皇族内阁有代表性喎、啊，大佬，你谂下，喂副喂即系高干二代都走出嚟，喂同呢个政府 say no 咁，你谂下，你喂林郑咁发生紧啲咩事 啊？唔系咁，但系其实佢而家今次咧，佢搞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啦，嗱，苹果话收到风咋，佢就话原来咧嘅呢一个消息咧，政府高层话咧就其实系会引用呢一个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嘅。咁嗱呢个呢就同警监会就唔同啦，就係变咗有牙老虎啦，就係、是、有法定权力去传召证人，同埋去即係调查，有调查权同埋传召权喺度啦。咁变咗呢黑警呢就唔可以乱咁俾，但问题就係、是、好似头先阿张讲嘛，就係、是、人选问题嘛。你究竟搵边一个做呢个法官去主持先係咪？即係其实我哋见到喂元水事件又好，呢、這个呢、這个 沙中线 又好，其实都系高高举起就轻轻放下嘛。其实你 so far 你见到比较其实有警即系有警势意义嗰个咧，就系、是、叫做系海事处，即系嗰个沉船事件嗰次咧，起码真系嗰个船长系要即系咩镬要即系坐监啊嘛，系嘛？即系你而家 独立调查呢、這个呢、這个调查委员会条例咧，系咪规定一定要系法官或者退休法官嘅系？即系而家何君尧做翻博士可唔可以做嘅系委员会主席嘅？ 我唔知喎、 啊。咁梁美芬都系噶。 何君尧嗰个有啲问题、啊，因为何君尧咧，即系佢俾人 DQ 咗嗰个咧，嗰、那个学位啦，嗰、那个叫即系嗰个叫 Doctor Degree， 有啲人咁讲啊，我冇 fact check 过。咁有啲人咁讲咧，就系话其实嗰个学位咧系连带啦，系 qualify 佢自己本身个执业资格噶。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 Doctor Degree 啦。就俾人 DQ 咗嘅话咧，你系连你嗰个执业资格都冇添。 系啦，应该咁讲，我理解嘅就系因为佢系嗰间大学考咗呢个 degree，然后佢考完个 degree 之后咧，就话佢咧有卓越嘅功绩，然后咧再将佢呢个荣誉博士咧就系颁俾一个杰出校友。 嗯，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系 DQ 咗佢个荣誉博士啫，系咁就考嗰个咧就冇得 DQ， 因为佢即系叫做考到翻嚟嘅。 O K， 咁但系佢而家就系执翻个咩啊嘛，叫做系呢个中国法政大学嘅一个博士啊嘛，啊咁啊，即系呢个啲咁嘅叫补偿咯，系嘛？咁即系呢个你即系你移民唔到英国系嘛？咁俾你喺大湾区退休咯，咁呢一个你受唔受？咁你又见仁见智啦，呢、這个就系、是。 今日有人有一个讲法，我唔记得咗边个讲嘅，就话、是、打死咗樽82年立飞，跟住俾翻樽孖精俾你啊嘛，即系 大军 系嘛？ 咁唔係㗎，啊黃大軍講啊， 係 咁唔係㗎。如果你係嗰啲咩啦，咩係咪嗰啲咩五糧液咧，都可以好貴㗎嚇，不過爭好遠啦。其實 當年炒埋嗰啲咩高粱米酒嗰啲咧，茅台 係啦係啦。喂 ，anyway 啦，但其實而家佢咁樣講咧，似乎鋪緊路嘅。咁但係你 even 你就算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其實係有牙老虎都好啦。喂，你都係查四件啫嘛。咁你其他嗰啲嘢咧，仲有、哦，其實你而家踩緊鋼線嘅、哦。因為你而家你叫你而家啲差佬幾 Q 惡噶啦，係嘛？即係你啊邊個呢一個鄧炳強嚇，佢、啊、自己之前有人傳佢講啊嘛，係嘛？如果你搞特務調查委員會嘅話咧，咁咪30,000警員咧就陀槍上街啊嘛。咁、你話其實你就算係612、721、831、新屋嶺咁多單都好啊，其實都牽涉唔少警員嘅。其實係 唔係個重點係在於呢一堆嘢全部都係要靠警察提供資料，亦即係話到時候即使你法即係揾到個法官係叫李國能都好，喂你confirm 曬，喂你嘅範圍亦都只有呢四件事，但問題咧大部分嘅證據咧都係只係警察提供嘅話，基本上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其實可以做嘅係非常之有限。喂，到時到後差佬俾啲乜嘢，咁你就要食啲乜嘢。喂，佢都係好被動嘅咋。 咁佢而家講到明啊嘛，即係好似蔣麗雲話，真係還警員清白啊嘛。即係其實佢已經有咗既定立場，就係、是、警員係清白嘅。總之我而家咧，我就要度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咧，係還警員清白嘅啫，係嘛？就唔係叫做係咧，即係叫做係將佢哋懲之於法，即係唔係咁樣講啊嘛？即係佢哋已經有咗既定立場。 去到最後呢節，我諗有個對沖嘅方法啦，就係、是如果去到最尾人選方面係冇得係即係。未能夠係滿足到我哋頭先講嗰啲條件啦，係咪？咁嘅話咧，其實我哋應該再嚟一次連登嘅眾籌。個眾籌咧就係你籌一個數目幾百萬又好，你去翻英國，揾翻英國嘅退休大法官，然後將原本連登仔我哋已經做咗一個其實一個警報嘅報告噶啦嘛，已經係、再配合香港人資助香港人去翻英國，飛過去做照樣一模一樣。开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跟住呢个系民间自知嘅，但系请英国嘅法官、英国或者外国嘅专家喺度查，提供啲片段俾佢，提供我哋去证人去作证，然后两个报告摆台面，睇下国际承认边一个，咁样就可以即系呢个最理想嘅效果就系当如果呢件事啱啱开始讲到系林郑月娥系想我同国际交差嘅时候，而家就睇下国际会信你边一个报告。 我谂法更加简单嘅，喂，而家区议会大胜，亦即系话喂，某程度上区议会嘅裁权系掌握喺民主派嘅人力里边。喂，咁既然你哋系因为警暴事件而当选嘅话，喂，咁你系咪应该要动用区议会资源去到做翻一个属于区议会嘅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喂，最简单一样嘢，喂，你成个由尖旺区议会，你系咪应该要就警暴去到做翻一个属于由尖旺区嘅独立调查？ 我可以 fine tune 你呢个意见，就系咧有少少个玩法唔同。区议会咧可以每一区咧系斋查一件单一事件，咁佢用，因为大家都系新手啊嘛。 系啊， 但系如果想快成件事上马嘅话咧、就系围点打援，那个每一个区议会都做唔同嘅嘢，例如黄大仙就专门调查翻边一晚点解嗰晚放 TG， 你嗰晚嘅行动总指挥唔该你出嚟见我。 系啊， 跟住。元朗就當然係查721啦，咁跟住你係 由尖旺區 就831啦，係咪？每人單獨查一樣，咁樣係即係分散佢哋嗰個注意力，更加佢哋分散佢哋嘅戰線，令佢哋更加頭痕，亦都集中一啲。 好，咁啊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